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同志考察了平安南道赠山郡山林经营所母体苗圃。金永南同志同干部们一起植树，说全国劳动群众要把金正日爱国主义精神铭刻在心，一致奋起投入，实现全国树林化、园林化的工作，而且要实现树苗生产的科学化、工业化和集约化，来有远见、有计划地进行植树造林工作。